8 p.m. 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出行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先生，欢迎史浩先生，你好。 大家好。 春节刚刚过去啊，我们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做每逢佳节倍思亲，特别是对于海外的游子、海外的华侨，每到这个时候呢，都会想起祖国的春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在美国的华人是如何度过中国的节日，特别是春节的。今天的嘉宾史浩先生呢，其实曾经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了，从大学到后来的就业都是在美国好几年的时间。所以今天呢，史浩就会把他的所见所闻给我们分享一下。史浩，你是哪一年去的美国呀？ 我是07年去美国去美国读书。我当时主要是在美国的卡罗莱纳，就是 Carolina 还有洛杉矶这两个城市居住过。 当时你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一共过了多久时间？ 从07年差不多，再加上后来在洛杉矶的话6-7年吧。 好久的时间啊，所以你对当地的这种人文习俗、华人的一种过节方式也是非常的熟悉的啊。你是不是之前好几年都是在美国过的春节呢？ 对，在美国这段时间基本上过节的过春节都是在美国，因为没有放假嘛，那个时间。 想必在美国过春节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跟在国内过春节肯定是有不同之处。那么在你的印象中，美国的华人一般是如何度过春节的呢？ 美国的华人的话，每个地方的华人还是不一样，有大城市小城市，它的过节的气氛是不一样的。我在美国其实时间也不算特别长，有一些老的华人呢，在美国虽然很多年，但是他们对春节还是很有感情的。华人过春节的话呢，一般喜欢热闹会贴春联，放爆竹，以吃团圆饭啊。就是北方人喜欢吃饺子，南方人喜欢吃年糕啊。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不同地方的不同的饮食习惯嘛。有的地方喜欢逛逛庙会，互相拜个年，初一看个舞狮表演，尤其广东那边，在美国的话舞狮挺多的，因为有可能广东人也比较多吧。 所以在美国的华人其实是把他们家乡的一些传统过春节的一些习俗带到了美国来去度过春节哈。你刚才提到了北方人爱吃饺子，南方人爱吃这个年糕，那么把这些习俗都带到了美国去了。那么除了这些饮食习惯，还有一些活动对吧，比如说逛庙会啊、拜年啊，也是一些传统的中国人爱做的一些事情，也会在美国华人圈子里面在春节这个时期去做这些事情哈。那我们其实知道在美国其实有华人的好几代了，比如说年纪非常大的他肯定是爱过那种传统的春节的这种活动啊。 但美国他有一些小的华人的庙会，其实很小的，不是像咱们中国包括北京的这些很大的庙会，就是小的庙会，一些亚裔的包括一些美国人也会去逛一逛，年轻人也会去，就是年轻的华裔二代三代也会去，但是分的不同家庭还是不一样，有的华裔的二代三代也很中国化，就是中文说得很好，其实你这么看的话跟他交流还是很方便，就是看不出来他是华裔三代。当然有的家庭包括其实我一个叔叔，他的孩子其实中文讲得很不好，因为他生活的地方就是在 Carolina 在北卡，华人应该相对没有那么多， 他中文字就不会写了，汉语只会讲简单的，他基本上就是更像美国化的那样的华人也是有的。 所以其实在美国的华裔华人他们度过春节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的啊。 对。 有非常传统的，也有一些比较融入当地西方生活的那种过的方式啊。 对。 那么其实对于很多华人的留学生来说，他们在美国过春节可能也有一些不同吧。比方说美国的学校可能不会专门给华人的春节放假，是不是这样的？ 对，因为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都还是正常的上课期间，没有专门的假期啊，尤其是大学生目前没有啊，也许某些地方某些学校，有华人多的地方，有些有可能小学或者是某些学校吧，尤其是私立的，有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的小假期啊，但是普遍正常的公立学校或者大学一般是没有的。 这些中国的留学生啊，很多人可能也是第一次在美国度过一个跟家人不在一起的一个春节啊，其实也是非常特别的。你当时也是经历过这样一个事情啊，就是你读书的时候也是在美国，可能离家比较远的地方度过了一个春节。在你的印象中，中国留学生一般是怎么样度过在美国的这个春节呢？ 我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我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年，就是因为在美国读书，因为之前初中高中嘛，就是在家的附近的读书。等上美国的时候，那时候也不大，不到20岁，10几岁。当时第一年的时候感触挺深的，因为也是很想家。当时在三十晚上给家人打电话，自己也是哭了吧。 非常孤独是吧？感觉 其实孤独倒不是，就是比较不适应。当时打电话还比较镇定，就是当尤其是从小跟我一起过年的我的弟弟，叔叔家的孩子每年都在一起，他非常的想我，就是他的怎么说，对他来说印象比较大，因为没人陪他玩了，就过年我俩孩子，就是我和我弟，就我俩，然后他跟我说话，就是他也受不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哭了，那次印象很深。 每逢佳节倍思亲， 对， 特别是在离家特别远的地方，就特别想念家啊。 对，是这样的，就是再简单说一下吧。因为就是我在美国的地方呢，当时读本科的时候地方比较小，是美国的一个小城市，华人比较少，也没有什么过年的气氛。但是在洛杉矶的话，这样的城市华人会比较多的城市呢，气氛会好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小的庙会，有一些华人超市，你进去明显就能感觉到过年的气氛，因为它一些商品啊东西啊摆设的东西啊就会有点过年的气氛。而且在洛杉矶的话，很多中国餐厅，也会有一些过年时候的一些预定，很多人也都是在一起吃饭，气氛会好很多。 华人这个圈子里面，到了春节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非常浓厚的这种过节的气氛啊。 对，还是有的，还是有，在海外也是有的。 那么在美国华人度过春节，你也经历过好几年了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所见所闻，一些比较有趣的经历呢？ 有趣的经历，也是有挺多的，但是呢，也就是比较小的事情，比如说吧，我和我同学们一起过年在美国，基本上就是大家一起聚会，去某个人的家里，或者说去外面餐厅，在 你们会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吗？就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看国内的春节联欢晚会？ 我看， 你看的哈， 就是我们这群朋友看。基本上有两个人看，就带着大家一起都看了。 还是很有意思的哈。 对，有意思的事情的话，都是小事嘛。说一个比较好玩的。有一次我们这第二年，在一个同学家包饺子。他家挺大，因为他们三个人一起住。去了很多人，20多个人。但是干嘛都有啊，有做饭的，包饺子的，有打游戏的。还有人有同学在旁边给家人打电话，有视频的。我们正包饺子呢，我是包饺子的其中一个。突然打电话的女孩哭了，很伤心。估计是很想家，因为在电话里面嘛，她也不说话，就在那哭。看她眼睛的泪光，然后眼泪开始往下流。 那你赶紧去安慰一下人家。 我倒没有安慰她，我就看着，就是看着她，有人跟她说话，有人都大家都挺傻的看着她，因为她是跟家人打电话的嘛。然后这时候呢， 倒是视频那同学，有个视不是还有视频的吗？那孩子女孩没哭，也是女孩，但是那视频里边那个父母看见这个打电话的女孩哭了啊，那视频里边那个父母哭了， 哦、 就是视频里边那个那一家人哭了，视频的女孩没哭，打电话的那个人哭，我们一群人都看着都特尴尬，特傻，就是大家得有几分钟没怎么说话，就等着他们哭完了以后，我们才开始就继续包饺子又聊天，我觉得这挺有意思一件事、嗯，就怎么说呢，就是越在海外越思念国家吧，越思念亲人， 嗯， 不过现在这个交通也越来越方便啊。好多到后面几年，好多留学生的父母都过年时候有可能带着家人一起来美国和孩子一起过年。 嗯，这样家人就团聚了。 对，顺便旅游过年。现在中国人过年好多喜欢出去旅游嘛。 嗯，旅行过年。 对 对。 正好孩子在美国的话，那么正好过年的时候，父母就可以也接到美国来跟孩子团聚，一块来过这个春节哈。 没错没错。 嗯，很有意思。 对。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先生。那么在节目上半段呢，史先生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美国华人过春节的一些方式哈。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华人还会庆祝很多其他中国的传统节日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中国的其他节日华人是怎么过的吧。史先生，你是当年生活在美国很多年了哈，就你的观察而言，中国华人在美国还有哪一些节日是需要过的？ 咱们中国节日非常多，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春节了。我做留学生的时候，就是07年那时候，其实大学的在美国的本科生不是特别多，那时候在美国的我的同学，就06、07年那时候基本上是博士生或者研究生会多一点，本科生很少，那时候本科去美国读书挺少的。那现在是非常多啊，现在是非常非常多。除了春节之外呢，至于别的节日，留学生而言没有太大的庆祝活动，就是一些小的活动吧，比如一些华人比较多的城市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庆祝，比如说像端午节吃粽子， 嗯 嗯，华人城市会有一些活动啊，相应的啊，当然就是超市里会出现粽子，明显感觉到端午节临近了， 就是跟吃相关的东西， 那对对， 体现起来比较 最明显、最直观，比如8月15吃个月饼 啊，就以吃东西来代表过这个节日， 对，基本上就这样，就是哎，你看月饼出来了啊，那我快8月15了， 没错， 就这意思。就是，但是在海外的过节气氛比咱们国内还差很多的，还差很多的。 那元宵节可能就吃个汤圆 啊，对对，元宵节就过年就很快嘛， 对对对， 就一起了， 是的，是的，那么很多传统的节日，我们知道在国内习以为常的文化氛围中呢，可能并不觉得非常特别，但是到了美国，到了国外呢，往往就开始想念这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中国传统节日了，尤其是和吃相关的一些节日哈，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端午节吃粽子，还有正月十五的元宵，中秋节的月饼等等啊。那么在美国的中国超市呢，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买到这一些传统的食物呢？ 可以，就是基本上在美国的亚洲超市或者华人超市都是可以买到的，尤其是在大城市。刚才你说的也是，就是越是过年或者是越是过节，咱们虽然身在海外，但是咱们都是又是一个中国心中国味，越到过年的时候或者过节的时候，越想念国内的特有的食物，所以呢，这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有广大华人群体的地方，这些超市里面它会特别的准备，比如说像元宵啊、粽子啊、月饼，打个比方啊，等等啊，包括一些年糕啊之类的，到过节期间都会特别的上架。当然呢，有一些华人比较少的小城市， 但是这些小城市的话呢，它的怎么说呢，超市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特殊的就是比如说粽子啊，或者说月饼也会有，但是选择很少，因为我在小城市也待过嘛。当地有就是华人开的亚洲超市，我去选择的话基本上就是粽子，就是有一两样粽子可以选，没有别的选择。月饼就是有月饼而已，但是没有口味什么的选择很少很少。 就是一定要华人聚集的一个生活区附近才可能会有适合华人胃口的一些商品可以购买嘛。如果一个地方小城市它没有什么华人的话，或者华人特别少的话呢，那么那边的商品肯定就比较少一些。 对，选择性比较少。 嗯， 对。 所以其实很多想要到海外到美国生活或者是购置房产的一些朋友呢，肯定会想，哎，最好是买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坐落的位置呢是在一个华人聚集区，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自己买到一些比如说过节传统的食物啊，或者感受华人过节的一些气氛啊。那么您觉得华人在美国选房购房的时候是不是更加倾向于华人聚集的一些城市和社区，是不是这样一个现象？ 至于怎样选这个社区包括地区的话，当然咱们看个人喜好。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咱们华人到美国之后主要选择的地方就是最多的就是加州、纽约州再加一个德州啊、西雅图啊、波士顿，反正这些大城市，这些地方往往都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就抱团取暖哈、 对， 就是华人多的地方，我们就往那儿去，置业啊，生活，这样的话，不光是过节，还是生活都比较便利一些， 比较方便， 对对， 但是当然了，就是在这些区，比如这些城市，比如洛杉矶，里面有分不同的区，有华人区，也有白人区，这个也要看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有一些。名人明星吧，他们就有，往往他们其实反而选择的社区偏白人区一些，就是华人没有那么多，就是怎么说呢，比较相对私密一些，他们比较喜欢清静，不喜欢被别人打扰。所以的话，他们像一些明星在美国购置房产挺多的，你看他买的地方都不是特别传统的华人区，都是白人多一些。当然了，也有比较好的社区，就是既有华人又有就融合度比较高啊，又有很多美国的其他族裔，尤其白人比较多，像最近比较火的尔湾，他就是白人有很多，将近占一半，然后亚裔的话有40%吧，还有再加上一些其他族裔，像这样的社区就融合就很好，生活又方便，又不是单一的华人社区，就是所以这个地方最近很火。 亚裔比较多的地方也是华人喜欢的一个区域哈。 对，亚裔的基本上说成亚裔，中就是咱们华人就是最大的一个群体。 亚裔区里面可能华人占比也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比如说尔湾吧，说亚裔它有40%，但是华裔估计占了30%-35%。 所以其实华人生活方便的地方就是华人喜欢居住的地方。这个是我们总结的一个规律啊，也是现在的一个现象啊。每逢国内的一些长假呢，其实也是一些中国人喜欢去美国度假旅行的一个高峰时间啊。今天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想请石浩先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有时间去美国玩的话，您推荐哪一些地方？ 去美国玩，咱们中国人说到美国，一定要去，一说就是东西海岸，东海岸就是纽约，西海岸就是加州。但是如果时间还有限的话，这两个地方的确是很多地值得去啊。波士顿、纽约逛一逛，加州、旧金山、洛杉矶逛一逛。但是不同的气候的也不一样，比如说像冬天的话，我还是推荐去比较暖和的地方，比如说南加州佛罗里达、夏威夷，甚至是德州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的气候好，环境也好，都是就是一年四季都是绿色，而且的话呢，这些地方好玩的也多，很多游乐场，比如说迪士尼、环球影城，这些都是建立在美国的南方，就佛罗里达还有洛杉矶，都在这些地方。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如果我现在再飞去美国去玩，我现在应该会选择佛罗里达吧，佛罗里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气候好。主要是便宜，又没有那么贵。之前我做过一些节目，就是奥兰多的节目嘛。这个地方咱们之前上那一期做过一个，就是一个短租公寓，一大家人七口人甚至10个人住在一起， 都可以住在一个 house 里，就是一个大别墅里面。 嗯， 租金几百美金，一家人都够住了。 哎，正好适合一家七口、十口，或者是好几家人一块儿去美国度假啊。 对 啊，约好了一块儿去美国度假，租一个大房子。 对， 大别墅这种感觉特别好啊。 对，带泳池的，而且在美国可以租一个车或者甚至两个车都有地方停。住宿很便宜，解决了。然后奥兰多好玩非常多，它各种主题公园，什么环球影城、迪士尼，还有其他各种主题乐园，你玩好玩一个礼拜都玩不完。所以的话，而且就是比如咱们冬天去那边玩，气候又特别好。而且当地的华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吃的也不错。怎么说，如果我在预算合理的情况下让我去美国选一个地方，我应该会选佛罗里达。 嗯，佛罗里达气候好，玩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呢价格也不贵。 对对对， 非常性价比非常的高。 性价比高。 嗯，所以就特别适合去度假啊。 对，一家人去度假不错。 嗯。那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其实美国华人选社区的话会更加喜欢居住在一个生活比较方便、华人聚集的一个区域哈。那么史先生，您自己更喜欢哪一种社区呢？ 嗯，我之前说明星嘛，选比较私密的啊，清静的。我呢就是喜欢热闹。如果让我自己选，因为我其实也是移民美国，就是拿绿卡，但是还是中国护照嘛。我时不时的也会去美国去居住一下。我跟我爱人的商量的结果就是一定要在有一个有中国城的地方落脚。 有中国城的地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想经常到那儿去吃一吃玩一玩是吗？还是说感受一下中国过节的气氛？ 玩一玩过节气氛都是次要的，主要是这个咱们这个中国味非常需要，一定要有一个中国城。 想念家乡的时候就到中国城里逛一逛。 对对，因为在美国待了很久嘛，在小城市里待了很久，真的感受到就是你吃一次就是特别正宗的中餐，你能感动到流泪的那种感觉。 每一次吃都流泪是吧？ 对，那种感觉真是想念的不行。所以你有一个中国城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多，比如说像有的中国城里面的东西真的很好吃。比如尤其是在比如说旧金山、洛杉矶，包括比如休斯顿，我也在中国城我也去过，里面一些餐厅真的和国内一样，甚至比中国的有些好多餐厅都好吃。就是你进去的话就感觉和中国一样，就是那种感觉。只有是你在一个地方真是几年吃不上一个正宗的中餐之后深有体会。 就是在国内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家常菜的味道，到了美国变成了非常稀缺的，然后你一旦能有机会吃到原汁原味的中国菜，那种感觉都是非常珍贵的啊。 对对对， 非常享受的一种感觉。 没错，而且我还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在里面，就是我希望我孩子也能跟我一样，就是更喜欢吃中国食物一些。我也就是我现在孩子怎么说呢，也时不时有会去美国嘛，就是也但是去美国也会带他去一些中国餐厅。我也希望说不能说我以后孩子跟我就是吃的特不一样，我俩以后就吃不到一块儿啊。所以的话我有时候孩子闹着喜欢吃薯条汉堡，不就选择 薯条汉堡不能吃，那是垃圾食品是吧？ 对， 咱们得吃中国菜。 对，就弄点蒸个什么，就是反正中国 的包子 再给他吃，吃的也挺好。对，这其实就是有的都是培养出来的。 嗯，对，咱们中国的菜比较健康一些，比较好吃一些。 就我和我家人来说吧，就是一定选择就是中国人多的。至少你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比较安静的社区，但是这个城市一定要有很多的中国餐厅，就是中国城， 就少不了中国元素。 对对对， 就离开家乡也得有家乡的味道在里面。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了很多有关于美国华人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一些内容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职业专家史浩先生。好，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